北京时间八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四爷胤禛跟胤祥和年羹尧说，他已经见了武丹了。武丹和魏东亭、曹寅、穆子胥他们一共欠了将近400万两银子，这些银子都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给花的。武丹说啊，他倒没什么，只说一定要还钱，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但是他们的家底儿四爷知道，砸锅卖铁也难以清偿，所以啊，四爷猜肯定是万岁爷要从梯几钱里拿出来替他们还的。年羹尧笑道，既然如此，何苦叫十三爷和老师他们做难呢？早点清了账不就结了吗？胤祥八字眉舒展着朗声笑道，万岁爷也是一本苦账，修畅春园、避暑山庄，内库也花得河干海落的了，如今不逼到山穷水尽，他老人家也善财难舍。再者其余欠债的都巴巴看着的，他也不愿落个有亲有疏的名声。我现在其实是在逼老爷子还账呢。胤禛上下打量了一眼胤祥，这话透彻，其实是从大内万岁私库里讨钱呢。他的目光像结了冰，凝视着窗外，谁也猜想不到这个神秘的脑瓜里想的是什么。良久，胤禛方一字一顿地说道，万岁肯定私下对武丹他们有承诺，所以清债的事只要再苦顶一阵，一切都会冰消瓦解。我们尽的是臣子之道，为臣当为国家着想，要把国库的钱一分不落的都收回来，为子当为父亲着想，也不能把大内掏得精穷， 叫皇上班上群臣时也捉襟见肘。年羹尧张大了嘴，一时有些弄不明白，一向以为皇帝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的。印象喃喃地说，那我怎么办呢？胤禛一审，太子也摆不明这个理，他去淡宁居几次，想摸阿玛的实底儿，万岁爷都是亡故左右而言他。我和乌先生计较，八月十五前要拼命挤一挤这群丘八，除了五位这几个人，别的人并不真穷，真的挤得差不多了，过了八月十五，皇上也许就要说话了。成，胤祥找胤禛就是为了讨这个主意，将椅子扶手一拍，起身来，正要拔腿走路，胤禛却叫住了：“忙什么？债务的事，一旦看透了，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羹尧啊，你把见万岁的情形说说，叫十三爷也一处听听。”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万岁爷没有说多少话，当时只有武丹在。万岁问了我当年在飞扬谷军中当游击时去陕西调粮，杀掉陕西总督葛礼的情形，我背戏说了请天子剑斩葛礼的事，老人家听得很仔细，有时还看着武丹点点头。后来万岁又说桐城的差事办得好，替国家分忧，不枉了你主子栽培，又说五老军门为国家出了一辈子力，名分上是君臣，其实他从不把这些人当奴才使，准备调武丹回京任直隶总督，如今晋封奴才做了提督，一尺阔的溪水可以一跃而过，得好好学武丹忠心办事。后来呢？胤禛看看听得心不在焉的胤祥，后来太子爷来了，万岁就叫奴才出来了，恰出来碰上范时节要去八爷府辞行，说八爷请了老道士叫张德明会看相，约奴才也去，奴才没答应，又遇上了十三爷，就和爷一道来了。胤禛想起范时节，不禁莞尔一笑，但这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他说道，你明日就上路了，我吩咐你几句话，你要记牢了。年羹尧忙起身垂手示例，请主子训示。你还坐着听，虽说你是我门下奴才，我们还是亲戚嘛。胤禛一下子变得异常随和可亲，满面笑容，摆了摆手说，你这个提督是朝廷的，去了之后要切实办差，带好兵给朝廷争脸，也就给你的四爷争了体面，这是最要紧的。二是不要和朝里阿哥随便来往，朝廷屡次下旨不许阿哥结交外臣，要有什么人找你说什么话，你得如实禀告奏闻，要叫我知道。三是不奉旨或我的话，不必一趟一趟回北京，北京是是非之地，又知多事之秋，你的身份乍眼，回来多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府里你妹妹有福晋钮钴陆氏，还有我照应，你尽可放心，把家眷也带到任上，实心做事，你好我们自然也好，有我你自然也好，荣辱损益全是一回的事，我的这些话你可明白？扎！年羹尧原本斜牵着身子坐着，呼的一下起身答应道，奴才明白，四爷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奴才牢记在心。 去吧。胤禛满意的点头一笑，去见见福晋，辞别你妹子，到任后给我个平安禀帖就成。胤祥带年羹尧出去，也站起身来，深欠了一下。我当万岁有什么要紧旨意呢？要没别的事，我回部去了，十几个硬头钉子在那里等着我去拔呢。胤禛叹道：好兄弟，方才年羹尧说的没有一件与我兄弟无关呐、啊、兄弟英雄豪气只是太粗心呐、啊、夜间闷心想一想你就都明白了。年羹尧的消息一点也不假，朝阳门外八贝勒府西花厅聚了一大群子人，正等着名震京华的异能之士张德明。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是早已经到了，王洪旭、阿灵阿、奎旭一杆子人或坐或立，忐忑不安地等着去请张德明的仁伯安。明面上说他们都是来府恭贺胤祀荣进王爵的，但东道主八阿哥胤祀却一直没露面，只夹下长随们穿梭般的来来往往，将一盘盘细巧宫殿摆放的齐整，配着荔枝、龙眼、苹果、葡萄诸时鲜水果，看上去煞是鲜亮，众人却都无心品尝，有的吃茶，有的品橄榄，满屋子里水烟呼噜噜响成一片，弄得烟腾雾罩。王洪旭就坐在胤堂身边，等得有点发急，燃着火梅子问道： 九爷，再有一会儿该掌灯了，怎么还不来呀？敢怕是这牛鼻子没有真才实学，不敢来了吧？ 胤堂未及说话，旁边的胤娥咧着大嘴笑道： 哈哈，我素来就不信这些个，上回跟着八哥去潭柘寺，也碰见个装神弄鬼的，一男一女搂着亲嘴儿，四圈围着人山人海，说这对银剑财在佛山不正经，佛祖见怪了，叫他们当众贴到一处出丑。我他妈的提了一条蜈蚣放在他们鼻子上，吓着他们妈呀的一声就分开，说罢哈哈大笑。 胤堂架着二郎腿，端着杯子看茶叶饭末，此类事有真有假，我原本也不信，上回大阿哥说连三哥都请他相过面，这就蹊跷，三爷是何等样的道学，岂能轻易相信这些个？瞧罢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王洪旭如生出神，翰林轻密，只是好奇才来看看，心里对胤祀此举却大不以为然，冷笑一声说道： 哼，我今儿就要看看这牛鼻子的能耐，招摇撞骗，连六部里的士大夫都给蒙了，又在阿哥里头瞎闹腾，在这里玩把戏，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坐在斜对过的乾清宫侍卫鄂伦岱满脸横肉，油光满面，正和阿灵阿说话，听见王洪旭说，转脸说道： 别以为读了几句子曰诗云就能参透天下事了，马仁道跟我说，他认识张德明那会儿还是个举人，张德明断他能考到二甲七名，出榜下来却是第三名，正想着姓张的断得不准，临到殿试，考官见他的诗错台一格，一下子降到第十七名，恰好取在二甲第七。哎，你说像得准不准？ 正七嘴八舌议论间，帘子一响，仁伯安急步进来： 来了。哎， 不见八爷呢？ 印堂一胆跑脚，啊，少时八爷就来。张先生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 众人一齐张眼往外看，果然见几个长随导引，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沿着石子甬道闲步进来。众人便不说话。王洪旭冷眼看那张德明，约有60岁上下，鹤发童颜，步履健捷，穿着件八卦鹤氅，头戴雷阳巾，手里摇着一把羽毛扇，倒也似仙风道骨，只似笑非笑，默然站在门口审视屋内众人。王洪旭因冷冷问道： 仙长不在山中修道，来这衣锦繁华丛中何事啊？ 张德明略一躬身，淡淡说道： 为布道而来。 王洪旭喷的一笑：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道人即通术数，不知有何神通啊？ 张德明默默注视王洪旭良久，说道： 居士方才说得好，要看看贫道的能耐，何以能在京师招摇撞骗，连6部的士大夫都能蒙混过去。贫道自幼生有异禀，长头名师，修5000言道德真经，通7元庄周幽静，若无实学，也只好是吃不了兜着走啦。 说罢仰天大叫，众人无不悚然，惊愕相顾，瞠目结舌。印娥见他这个下马威，惊得王洪旭脸色煞白，哈哈一笑，起身拍了拍张德明肩头： 哈哈哈哈，老道还真他娘的有点门道啊。哎，我说你先瞧瞧咱们福分如何呀。 张德明转眼看了看印娥，略一沉吟： 你是石爷燕和元精，皱眉方口，原是个将才，可惜这对贴脑耳另主福禄，两下一冲没了杀气，带不得兵啊。 师爷龙子凤孙，功名事业却无大成就，倒落了个寿字，94岁善终，原是个长寿阿哥。印娥不禁鼓掌大笑： 好好啊，我有钱有势，最怕短命，及时行乐一世也叫快活，你骚着养兔了。 说罢推着张德明： 去去去，给他们都看看。 张德明略一点头，至阿灵阿身边观想： 君山根气正，土星明亮，未可置台阁，不用移金，今明2年之内恐防疾病，切须留意呀。 阿灵阿审道： 这都是奉迎话，何足为奇呀。说有病早寻郎中不就结了。 张德明一边向前踱，口中答道： 危必疾病转为灵雨之灾，反而得不偿失啊。 说着已至鄂伦岱身边，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侍卫： 君不贪女色，胸无机械，令人可佩，才智有限，要平复他人方可有成啊。所谓轻盈之非不过数五，夫之既美可知千里。 一边说又回身笑慰王洪旭： 君宰相身， 祖德隆厚，除了阿哥，在座的位置倾向仅君一人，只恐晚岁小过敌浅，君王虽欲起复，然命数已尽，奈何奈何。印堂一直在旁边听着，见张德明侃侃而言，因将辫子甩向脑后，仰脸问道：我呢？我问凶不问吉，请讲。张德明一笑：九爷君子心胸原该如此，按九爷雾唇月口，凤目残眉，耳轮如珠，原是极贵之相，几乎鹰鼻全腮，略有破相啊。明堂气隐，心多杀机，恐防54岁有一小恶，譬如溪水一尺之阔，举步可越，过得去受至80，过不去恐有不忍言之事啊。说吧，略一沉吟，请九爷伸出左手，贫道再看。印堂默默地伸出手来，张德明略一看，此乃玉井文，左里朝纲不必问了，此文名曰天印，却中道断节，不知腹中可有杀弊之事啊？若有，即是此事妨了阴功啊。这与相面原是一理，我已知九爷何以不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了。印堂脸上肌肉猛地一抽，他确有杀弊的事，倒也不为奸情。 前年夏，两个丫头在厨房拌嘴，搅得他午睡不成，起来就命都捆了，放在马厩旁晒太阳。 看守的人躲了纳凉，丫头就中暑死了。这事儿一向也没理会。张德明一语道破，印堂不由一阵懊悔，叹息一声：“ 唉，这是命数啊。” 正说得热闹，外边一群人一色的青衣小帽，长嘴打扮，都是一声不知，鱼贯而入，一溜旗儿排在大叔厨前。鄂伦带一眼看见印四也是这般装束混在里头，不禁一愣，回去起身道： 这里边有一位是八爷，其余的都是府里使唤人，请仙长管下。 众人立时把目光一齐扫向张德明，张德明泰然自若，安详地注视众人一眼，突然仰天大笑： 贵人之气云蒸霞蔚，岂与常人等量奇观呢？凡夫俗子目为五色所迷，则已难以分辨，此一点小伎俩大约难不住我。 吟用羽扇一指点： 头一个身有令骨，第二个蛇目无翼，第三个华盖峰顶，第四个媚骨外露。 他一个一个简短的下着断语，直到第11个才说： 此真八爷也，白气灌顶，冲色一世，罡风飒然，直透明堂。别说站在这群龌龊小人中间，就是藏进紫禁城，混在金枝玉叶之中，我也一眼认得出来。 印四被他说破，自失的一笑，摆手挥退了众人，把帽子随手一丢，脱去外头青衣，里边穿的却是一件滚边绣金狐皱天青袍，潇洒的将手一让： 减慢你了，请坐看茶。 魁旭笑道： 哈哈哈，

虚着气笑道：“ 哈哈，不知太子爷、四哥、十三弟是什么气呀？啊，敢怕是晦气吧？啊，不然我们怎么每日受他的鸟气呀？” 一句话说的众人哄堂大笑。王洪旭多少也知道一点五行生克之理，听张德明这一番话，心中已是暗服，禁不住击节赞道：“ 嗯，美哉先生论道，如饮佳酿啊。” 张德明诚信说道：“ 借你这句话，我来拆字。美字八卦可以拆为阳大，阳祥也，是最吉之字啊，又可拆为八王大三字。今日给八爷看相，可谓巧不胜言呐。” 任伯安听得出神，冲口问道：“ 那么家字呢？”“家字为一人执圭之下，也是八卦。” 张德明应口道：“ 呵呵，仍旧映照着八爷。八爷命相却乎是贵不可言呐。” 印四笑着笑着，突然眼波一闪：“ 说过头了吧？” 张德明漫然说道：“ 不过头，其实我还有话。八爷，你如今只是贝勒，若仅如此，一人执圭，宰相亦可，摄政亦可，八王为大。仅对兄弟而言，说不到别的上头。” 他口风一转，瓷器突然异常犀利：“ 倘若王爵加身，白气护顶，则翻为极贵之兆。天命悠悠，人力不可更移呀。”“你放屁！” 印四突然勃然变色，砰的一声重重的击案：“ 不过看你浪有虚名，轻谈取乐而已。你折敢如此放肆狂吠，陷我于不臣不义，置我于难测险地。来人呐，把这个没天理的妖道给我捆起来，送顺天府。” 印四人称八贤王八佛爷，出了名的面和心慈，好闲轻财的人，多少犯了弥天大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但有缘分见他，必定有一番慈悲安置，从来是温良恭让、和蔼可亲的，谁见过他如此雷霆震怒啊？一时都吓懵了，惊呆了，一个个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厅中静的针落地下都听得见。张德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愣，旋即仰天大笑，眼见两个长随大步过来要动手，将手中羽扇一指：“ 不要恶作剧。” 那两个人竟着了魔似的，张牙舞爪，摆着架子，被定在当地了。“ 好妖道！” 印四忽地站起来，咬牙狞笑着：“ 取狗血来，请出万岁赐我的倭刀！”慢！ 张德明也站起身来，闲事的踱了两步，咯咯一笑：“ 哈哈哈！合则留，不合则去。 八爷，何必学那些无知市井屠沽之流呢？我定他两个，并非法术，却是武师亲传三位神气功，狗血有什么用场？ 贫道虽去，也想请问八爷，怎见得我的话就是陷您于不臣不义呢？” 印四怒不可遏，见长随地上窝刀，劈手夺过去，抽出来晃了晃，冷气森森，寒气逼人，挺在手中，直取张德明，恶狠狠地说道：“ 那就请你试刀，看看你的气功硬还 才是我的宝刀鹰。张德明也不躲闪，朗声笑道：“哈哈哈哈哈哈，自然是爷的刀鹰。不过，贫道与八爷俗缘太深，你这一刀下来，恐怕两句有损呐。我这就给你平句。”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把裁纸小刀，略一掂量，像羽扇柄轻轻一躺，连刀带扇扔在地上，抬头笑道：“哈哈，八爷，您袖中有一把檀香木扇，请出来一观呐。”印四阴森森一笑，从袖中取出扇子看时，不禁骇然，原来木扇居然从中一折为二，刀痕宛然尚在。印四的脸白的窗户纸一样，失神的丢了窝刀，座中众人也都吓得面无人色。印堂却沉得住气，阴沉沉地说道：“我不怕这一套，邪不侵正，你这点子本事比得上白莲教主徐鸿儒吗？你今日画意说什么王上加白，难道不是挑唆八爷图谋不轨吗？当今圣上在上，太子贤德，臣事已终，君安其位，你怎敢以天命之说祸乱人心呢？讲，不然我用狂风朱标的夹棍夹了你，丢进油锅里炸焦了你。”张德明身怀异术，因有恃无恐，并无惧怕之色，一审说道：“哈，既有如此忠心，又何必叫山人来府献丑呢？天命无常，地道无亲，唯德是福，这不是儒家圣人的道理吗？王上加白固然是皇，但八爷如今尚未封王，你若不封王，至多不过五年摄政好做。就如前年轰了康亲王，极平常的一件事，又何必大惊小怪、自作多情呢？”印娥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呵呵大笑，起身说道：“哈哈哈哈，八哥，你也成浇筑古色的了，这都是说说玩的事儿，谁认真来着啊？太子爷那么圣明，又怎么会丢了敌位呢？要真的丢了，别的阿哥捡起来也不算犯王法呀。”印四蔚然长叹一声：“哎，张道长，此事岂可儿戏呀？说实在的，你讲的这些有些很有道理，但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听啊。你有真才实学，万不能总在阿哥堆里转悠，早晚有一日糟蹋可惜了。明儿我去礼部说说，白云观尚无主持道长，你到那里清修吧。”张德明向地下拾起两截羽扇，信手一搓，已是复原了，道貌岸然的合掌一击：“啊，昔日邹阳狱中抱书淮南王，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则莫不暗箭相面。我与八爷交浅言深，如此错置是情理中事。我所言是据义理而推，验与不验，日后来证吧。在座诸公人人怀荆山之玉，含灵蛇之珠，都是绝顶聪明的命世之士，且拭目以待，无量寿佛。”七月节过后，连着几场透雨，秋风渐起，金鼓登场。印祥和施世伦一干人越发没名没夜的苦干。交七月底， 国库还银已4000余万。太子胤禛眼见成效大著，也来了精神，不隔两日就到户部一趟，伙同胤禛一起召集开会，督促清拨，务要在10月之前漂漂亮亮的把差事办起来。康熙原来对太子一肚皮的气，见他督责如此认真，心下也自慢慢平和了。时近仲秋，年年这时候有2件大事要办，一是督催各省收纳粮赋丁银，二是勾决人犯，秋决处刑，应上天肃杀之气，事关国典，在园子里办就显着欠庄重。康熙虽懒得动，也还照老规矩，命驾返回大内养心殿，拜了明殿，又祭天坛，召集礼部司官与尚书房会议秋寿承德的事。白天接见官员，晚上守部停管批阅刑狱奏牍，还不时的召见胤禛咨询外任官员任免事宜，就忙得不亦乐乎。直到8月上旬末，才算将暑热期间积压的文案料理清楚。这时几位新王爷进封诏书以下，连郡王胤祀除了接见各旗旗主，分派旗人年例银子，接收各个皇庄交纳贡品，又监管筹备宫中过节的差事。虽说8月15年年都过，但今年是康熙圣诞53岁，为叫老爷子欢喜，胤祀合同内务府和礼部请旨，令大部天下凡55岁以上老人皆有月饼加饭酒赏赖，满宫人分派的亭子，扎兔爷，置桂花糖，一笼笼蒸出烤老大的馒头寿桃，6宫里2000余名太监宫女儿喜气盈盈，张灯结彩，忙得一团乱麻似的。胤祀一手操持旗务，一手操持公务，满心要把差事办得滴水不漏。因见日子紧了，事情多得没头绪，合府上下一起动了，依旧觉得人手不够使，便叫过管家，吩咐说道：“请九爷十爷去，瞧他们做什么呢？”话被说完，便见印堂一脚踏进来，因又笑道：“哎呀，天是我闲，你们就一日三趟的来，要帮忙的时候一个影也不见呢啊！”印堂显得有点颓唐，一屁股坐了，闷头喝着茶，叹道：“哎呀，你也甭叫老师，他也不会来。说到忙啊，岂止是你呀、啊？你日日进宫，那起子穷官见不着，就涌到我那儿撞目中，想想也寒心。嫡亲骨肉兄弟，老四那里，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们哪里知道我的难呐？还不敢说老四、老十3个破字儿。你是怎么答话的？”“ 我说叫他们自己去见13爷。”“ 兄弟，你错了。这些啊，都是无告的可怜人，够不上和四哥他们说话。好不容易见着你，怎么好寒他们的心呢？再者，你这么说，在外人跟前显着我们兄弟生分，也不好。”印堂冷笑了一声：“哼，本来就生分，瞧嘛瞧样的装什么幌子啊？你大约不知道，我刚才去老石那里，他正忙着盘家产，把细软物件都搬到大石烂琉璃厂要发卖还账呢。”胤祀吃了一惊，铁青着脸：“胡闹！我看闹一下也好。”胤堂怔怔地看着窗外：“叫他们尝尝六亲不认的苦头。我心里啊，也只诧异，太子爷欠的债是怎么还上的呢？我叫人去户部查，真的是还了。 疑心他动了内堂，内堂也不短缺。这正是印寺也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他甚至为此派自己的奶公齐雅部去东北秘密调查太子是否有挖人参的事，都无结果。据印寺看，太子账目不清，压根户部的差事就办不成。这印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想终究还是不解之谜。思量着突然想到，印俄变卖家产做得太过分，难保康熙知道，要疑心自己是主谋。因立起身来，扇子一挥，老实太不成话，走，一块儿瞧瞧去。印俄变卖家产还债，铺派的声势极大。这个二百五阿哥存心出胤禛的丑，捡了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在前门外大郎庙一带沿街搭起席棚，蜿蜒差不多半里长，家私摆得琳琅满目，什么金漆坐柜、禅意纱帐、金字铭钟、玛瑙鼻烟壶、倭刀、鸟铳、豹尾枪、东珠、象牙、琥珀朝珠、悬壶袍、各类成窑、钧窑、定窑瓷器、金玉如意、紫檀瓶子、什么铜镜台、宣德炉、素口鱼、茶几、琴案、书架，凡百家中器具，并破鞋烂袜子一应俱全，都标了价，贴了红签儿，有的还搭着明黄福子，显见的是皇上赏赐的物件，小到几两几串，多到三万五万，价格也不一等。印寺印堂赶到的时候，大郎庙前累千累万挨挨压压都是人，人们在五光十色的货棚前东拥西攒，却都为开眼瞧热闹，并没一个敢问津的，只围着傻看卖单，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默默出神，有的讥讽挖苦，有的掩口偷笑，什么样的全有。印寺印堂挤得一头热汗，正没做理会处，忽然听人们吆喝：“哎，师爷把师大人的轿给拦住了，走啊，瞧瞧去！”于是人流滚动，一齐向西呀，越发挤得落花流水。印寺印堂趁着劲儿往前钻，果然见一乘绿泥大轿停在当街，施世伦脸色苍白，毫无血色，长跪在地。印俄手里拿着把破芭蕉扇，穿一身灰粗布结衫，正破口大骂呢：“我说姓施的，你还算个读书人呐？啊，是哪个狗娘养的考官取中了你这么个怪物啊？我再不济是黄袋子阿哥龙子凤孙，当我的面你就敢动手拿我的人呐？”施世伦急手说道，他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回师爷的话，下官并不知这奴才是师爷府的，师爷既这么说，下官还要见师爷几句。这豪奴蔑视朝廷大臣，拦轿喝骂，是师爷家教不严呐。”呀哈，印俄一脸坏笑，破扇子拍着腿左右顾盼：“这么着倒是我的不是了啊，我倒有心请罪，你当得起我这一拜吗？你一个二品京官，大摇大摆从我面前过，连叫也不下，这是师郎庭训给你的规矩吧？”印寺这才瞧见印俄身边还围着一大群官员，从布郎到司曹都有，都用憎恶的目光盯着正在受窘辱的施世伦，并无一人劝解。正思量该怎么办，却见施世伦咽了一口唾沫：“下官是进士，没有瞧见师爷。”印俄此刻解恨到十二分了，得意地扇了一下破芭蕉扇，哼的冷笑了一声：“哈哈， 你感情近视啊？哎，你是没上眼皮，只看天不看地，近墨者黑，近实者臭，哭了高枝儿就来欺负人呢。旁边站的姚典、刘谢、党冯恩等人个个趁怨，绷着脸暗笑。金玉泽已升了兵部员外郎了，在旁凑趣儿劝道：“师爷，您别恼了，他不过小人得志，气着您身子到金贵了。”施世伦气得浑身乱颤，身子一挺，口气变得异常强硬：“我为国家清理亏空，又不曾中饱私囊，金玉泽，我怎么小人了？就是师爷的话，我也不敢苟同，也不懂，谁是墨啊？谁是史啊？谁是高枝？请师爷明示。”印娥被他顶了一愣，顿时咆哮如雷：“你只认钱不认人，就是小人，卑污，铜臭不堪！”一挥手，命府中长随替爷催他。印四见石贝勒府几个人撸胳膊挽袖子上前，知道一口啐出去，立刻就要惹出惊动朝野的大事，忙大喝了一声：“慢！”便拉着印堂挤了出去。围在印额四周的太监长随和六部司郎官员足有大几十号人，见是印四来了，都是一愣，黑压压跪了一片声的请安呢。街市上的人越发瞧得兴头，围拥着挤得水泄不通啊。印四黑沉着脸瞪了印额一眼，哼了一声，几步走至施世伦身边，柔声地说道：“方竹兄，屈了你了。”施世伦身上一颤，热泪顿时走珠般的滚落下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三生生死尘化，无再凄清情若流沙，九重宫闱回首间咫尺天涯，西风过过烟烟云浮华，两地四处处处蒸发，六合八方方寸无涯，十里桃花凝眸出一点朱砂，东风鼓鼓过江山如画，月影歌花漫漫无字的风华，灯烛薄纱夜夜歌台的喧哗，天台水榭如画，美人依旧歌舞繁华，冷漠黄沙声声

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 北京时间九点整。FM 九八六，再度。